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澳洲音乐家来台演出后返国确诊新冠肺炎，外界担忧观光客在台湾买不到口罩，团客、自由行旅客可能成为防疫破口。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未来在口罩产能足够下，考虑让观光客一入境就送7片口罩。交通部在机场也都有设置防疫专车，减轻民众疑虑。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南投县长林明珍今天在县务会议中宣布，当务之急防疫优先，县府全体员工即日起禁止出国。他也提到，不用送假单，我不会准。另外，南投观光产业受到疫情影响，各相关业者生意惨淡，苦不堪言。林明珍建议中央政府免收观光旅游业者房屋税、地价税，或是由地方政府减收，再由中央补助差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南韩确诊人数累计目前达到7382例，51死。南韩传出有6名患者在确诊之前参与捐血活动，尽管确诊后紧急追回血液，但至少有9人已经接受这些确诊患者的血液。专家强调，新冠肺炎主要是经由飞沫传染的呼吸道感染疾病，将持续追踪接受捐血者的身体状况。此外，南韩政府指定的新冠肺炎治疗设施首尔大学盆塘医院院内一名职员验出新冠肺炎阳性，目前当局正在调查感染途径。包括确诊者在内的10名职员都已经进行隔离，医院部分设施封闭调查。另外，一名在首尔东大门区出生4周的女婴也确诊，成为南韩目前年纪最小的患者。女婴一家5口也都确诊，首尔至今确诊病例来到120例。日本物流公司佐川急便名古屋营业所外包的一名快递员经传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目前当局已经着手追查可能和他有密切接触的宅配取货民众，还有公司同事。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名60多岁的送货员家属之前被验出新冠肺炎病毒，他在7号工作时测量体温，发现自己超过37度，前往医院调查，昨天确诊。新北市五股区新兴堂金纸铺2011年4月间大爆炸，造成4死38伤，民宅受损。被害民众请求桃园市政府消防局与酿祸的万达烟火公司连带赔偿。二审审理后，判决桃园市府与万达公司新兴堂金纸铺负责人陈秋龙以及司机卢景熙的家属必须连带赔偿1053万多元。经过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大部分的上诉，并将桃园市府连带赔偿部分废弃，发回更审。涉及在桃园的万达公司，因为已经发生一起爆炸，遭当时的桃园县消防局要求销毁高空烟火。万达公司协理郑礼婷为了避免烟火遭没入销毁，联络陈秋龙、卢景熙帮忙再到3支藏放。货车开到五股的金纸铺，搬运过程不慎引燃爆炸，造成陈秋龙、陈秋龙的母亲卢景熙与路过的林姓车辆驾驶死亡。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跌344点，跌幅3.04%，来到10977点，成交金额2309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1266点，跌幅6.10%，来到1948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4点，跌幅4.16%，来到195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5点，跌幅2.50%，来到2958点。 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77点，跌幅3.26%，来到11205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986点，跌幅3.77%，来到251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133点，跌幅达到4.52%，成为2827点。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锋面接近，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西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雾或是出现低云影响能见度。各地气温预测：北部、东部24到29度，中部27到31度，南部是26到28度。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溪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I hope tonight will never end, cause my light's gone, my light is gone. 林玉玺最新单曲秘密3月3号老鹰制作福茂数位发行。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2:07，欢迎来到今天星期一。嗨，我是欧马克，今天的两个小时会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那今天呢，广播女神玛丽去录综艺《三国志》了，所以她可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啊。 らして笑って One more time 星期一呢，哥哥妹妹有一次会为你送上日本最新流行。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胡子男 Official Hige Dandism。 2:10的哥哥妹妹有一次，星期一呢也是大家的立马帮帮忙的时间。最近有什么忙需要帮一下的呢？可以帮个忙吗？就是疫情不要再延烧，我真的很希望这个忙可以实现。哎呀，有什么忙需要帮的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可以留下你的需要帮忙的问题，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水之呼吸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内地的 Yuka。 嗨 ，Yuka。 我现在要去报名考机车驾照。 现在吗？ 对，我现在就要走过去。然后我今年31岁。 啊。 对，我现在才要考机车。 那你现在会骑了吗？ 我完全没有碰过，我连脚踏车都不会。 你完全没有碰过机车？ 对。 你连脚踏车都不会？ 对。 然后你现在要去考机车驾照？ 对。 那你觉得，那你的车哪来呢？ 我老公有车，但是我老公跟我讲说，就算我真的拿到了，他也不敢让我上路。 那你有试着请老公教你或是干嘛？你至少会发动，然后会骑吗？ 因为我现在我有两个小孩，然后都还很小，我没有任何时间就是 练习， 可以练习，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报名好了。 如果你完全没有碰过的话，就是好了。虽然这件事不是太难，但是也不是完全就可以一吹油门就就会骑的这一种哦。你要有心理准备， 需要练习。 你要去练习，你说你要借着考试去练习，是不是？ 对。我现在准备要进去了。 那你现在进去以后应该很快，可能就是15-20分钟就会考完嘛，对不对？ 我是报名而已，还没有要考。 只是报名。吓我一跳！只是报名嘛。好，那没问题，去吧。那你要帮的忙是什么？ 我想要。可以跟我说什么 paper 吗？ 你说之后考试的 paper 哦？ 对啊， 就之后你在练习的时候，你要记得你那个油门，你就先小小吹，你要先吹得很慢。大部分的人会失败的地方都在于直线7秒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可以很慢的骑直线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就会过了。 好， 加油！ 谢谢，拜拜。 0223639955，帮帮忙！因为当初呢，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天真，我也是从小就不会骑脚踏车， 然后呢想说嗯，好像真的需要台机车哦，那我也去考机车好了。然后第一次呢去的时候，我很天真的想说诶，前面那个人的车可不可以借我一下，然后就问一下，他就果断拒绝我，就嗯哦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机车厂考照厂还有那个公家车嘛，公家车就很烂，然后你也不顺手，或你不顺那台车，你如果是一个已经会骑车的人，你去骑其他车，或者你会开车的人去开其他车，你当然可以，就是反正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要想，你是一个完全不会的人，你去碰一个完全你没有碰过的东西，那结果就是很凄惨啊，真的蛮糟的。02-3-6-3-9-9-5-5的立马帮帮忙，嗨哟 ，Hello， 嗨，你是？ 是 RP4 RP4 哦， 嗯 ，RP4， 你要帮什么忙呢？你有什么忙需要帮？ 有，今天是我生日，我想要玛丽跟马克祝我生日快乐。 玛丽今天不在，没有办法 啊。 啊？啊？你听了这么久，你不知道，你根本没有在听，对不对？ 我刚把广播关掉 啊。啊。那也不是啊，你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玛丽今天不在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对不起。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马克，谢谢。 希望你今天生日过得开心哦。 好， 拜拜， 谢谢，拜。 その日から何もかも変わり果てた気がした。風に飛ばされそうな深い春の隅で誰にも見せない顔を見せて、君の手が触れていた指を重ね合わせ、間違いか正解かだなんてどう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菅田将晖的这首歌曲。这个时间是2:18。天哪，我已经完全失语了。02-3-6-3-9-9-5-5，立马帮帮忙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如果你有忙需要大家帮帮你的话。 割り切れやしないよ、人はいつだって曖昧な生き物でしょう。僕は何を大事に握りしめ揺れてるんだろうか。人生に宿れるはないよね、でも飛ぶくるからゴースアウト。まさかさ落ちていたらすぐに化け物扱いで、そこを抜け、そこを抜け、今じゃ席が赤か、それどころじゃないんだ。君をつけなんだよ、どこまでも絡ませとなんだ、しばして噛みついて見受けて僕も生きるんだ。夜だけ急そうな目あって、それの皮取り繕って居場所を守ってるんだ。あなたのことも待ってるんだ。散らかった部屋に押し潰されそうな人はいつだって臆病な生き物でしょう。締め切った窓は時を重くして ってるんだろうか。痛くないよ、可愛くないよ、いいね、はい、高く飛びなきゃ膝を上げるんだ、しゃがまなきゃ止めやしないな、一人ぼっち孤独に詰まいた、ここから抜け出さなきゃ自分も好きになりたいな。明日も幸せに見ませんか、何と時計ごとを並べたって無性に回り続ける社会、無駄なもんは気に捨てられるんだ。駅前裏通れる人々を眺めて大都会とは言えないだろうさ、人々は素晴らしい。僕がここ私はこいつに張り立てる記憶を叩き闇空から終わる探偵日常へ積み込まれるお休み。いつだって機嫌をつけなんだ、どこまでも蚊帳の外なんだ、しばしって噛みついた味方どこにいるんだ。今日だって傷を舐め合って面の皮取り繕って、居場所を守ってるんだ、あなたのことは待ってるんだ。明日も知らぬ知ってみませんか、なんて綺麗事を並べたと無性に回り続ける社会、無駄なもんは気に捨てられるんだ。大義名分の通りのこの通り無償でまかり通る知らずの地方になるようが、後には引き出しないんだ、しないんだ、しないんだ、しないんだ。 待ってね。 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唱。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装多少的希望，我最盼望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都一样，停不了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 2020苏打绿相隔三年的第一首全新单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黄世哲。如果你被通知要进行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措施，请14天乖乖在家，不要出门啪啪走，这些的措施可以保护你周遭的亲友和社区的安全。违反居家隔离会被罚款20到100万，违反居家检疫会被罚款10到100万，千万不要跟荷包过不去。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罗大佑。 情深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爱的星空不能没有。 2:28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艾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1 在飞碟电台，飞碟电台向全世界全球发声的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我今天的脑子跟嘴巴好像有点对不起来，有点顿顿的，少讲一点话好了。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让大家一起帮帮你的忙。 あなたの声でほぐれてゆく、忘れたくないと心が言う。 您好，请关下收音机。在帮忙之前，请先帮我这个忙，谢谢你。 好，你是马克？有一首歌叫《好的坏的》，怎么唱？ 好的 坏，谁唱的？ 好的坏的， 好的坏人， 好的坏人怎么唱？ 有一首是女孩子唱的，不知道是谁？ 是一个女孩子唱的。 对。 然后你确定歌名叫做《好的坏人》吗？ 也是不太确定，有听过。不好意思， 我想想。 哦，好，谢谢马克哈， 拜拜。 好， 坏的好人，好的坏人。话说呢，大家可能都想到就是阿妹的坏的好人，但是呢我先 Google 一下，我们先相信她记得没错。诶，真的有一首女生唱的好的坏人耶，来自于 Jessie G， 好的坏人。 有点想要听听好的坏人到底是什么歌，让我们来听听看。刚刚说到 Jesse G 哦，他叫做公子杰。 可能，请让眼泪变迟钝，别太坦诚，让你失了身份。清醒我喊一声，一点勇气能讲成，轻描淡写到下一个转身。祈祷着阵风能体谅我的失神，别太冲动破坏了气氛。也许该承认是好人或者是坏人，偏偏这人选你已经得逞。 希望有帮到刚刚那位听众喽，来自于公子杰，好的坏人。好的，我们继续来帮帮大家的忙吧。0223639955，或者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App 上面刚刚有人问的这个问题是，请问台北有没有推荐的画室？哪里有推荐的画室？我大人想要学粉彩画。好，那很巧是发问的人，他就叫做 Jesse。在 App 上面呢，也有听众有回复啊，就是如果你有在画画的话，也可以推荐你的画室，你觉得不错的画室给 Jesse 啊。 立马帮帮忙的时间，在每个星期一的2点钟，下午的2点钟过后，在飞碟联播网。嗨，你好。 喂。 嗨，你是谁？ 啊，我是米娅。 嗨，米娅，你有什么忙需要帮吗？ 我有恐恋症。 恐恋恋是什么？谁？什么？什么东西？ 恋爱的恋。 哦，你害怕谈恋爱。 对。 那你有想出来，就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害怕谈恋爱的吗？ 因为曾经有人劈腿，然后后来遇到一个没不会劈腿，但是个性不合 啊，所以就是 你就突然间觉得好像 没什么好谈的。 对。 那你目前为止人生当中就是这两段爱情吗？ 其他的就比较就不算是正经的。 哦，就是有一些身体关系， 不是，就是朋友这样子。 哦，朋友，那就不是爱情啊！你在说什么？ 反正就比较就很认真，就是会放在心里的两段，就刚说的那样。 OK， 就只有两段在你自己的评断上面觉得好啦，我跟他们算是有谈过恋爱。 是。 那接着下来你现在还有认真想要找对象吗？ 就我的恐慌是我觉得我的情绪变得很平静，就完全都没有那种期待，就是憧憬的那种，像那种以前啊会很渴望谈恋爱的那种心情。对， 那应该会不会就是你只是长大了而已啊？ 我都会觉得我是会孤老终身呐、啊。 不是，我觉得你只是长大了，就你过了那个荷尔蒙就是拼命散发的那个时期，就是脑内荷尔蒙啦，就是我们人脑到26岁的都还会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哎，不是，这样我重新讲一次，我今天真的有一点失语，好，就是我们人会受到荷尔蒙的影响，但是呢，会让我们脑子有点就是混乱，会觉得哦，爱情的那种冲动的那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到26岁，所以有可能就是你长大，你可以就是比较冷静的看待这一切， 是， 对啊，那不是坏事啊，没有人说爱情一定要激情啊， 是没错，只是就顿时觉得。自己已经平静了有一两年的时间，觉得是不是有点太久？ 哦，那你可以开始去寻找啊！你有在寻找吗？ 我就是我变得很平静，所以就好像也没有很积极。 哼哼哼， 对， 你可以积极一波啊！就跨出去， 好像可以来积极一波。 对，你就积极一波啊！然后你不要想说，就一定要给你那种年轻时候那种悸动，那种才要在一起，就是不需要这样子啊，就是可以一起过日子，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陪伴。 是，好的， 再见喽，米娅。 好，谢谢， 拜拜， 拜。 天灵灵。 心情。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爱的天灵灵》。 数ある一つ青い地球の広い世界で小さな恋の思いは届く小さな島のあなたのもとへ。あなたと出会い時は流れる思いを込めた手紙も増える。写した二人互いに激しく時に切なく響く遠く遥か彼方へ。優しい歌は世界を変える。ほらあなたにとって大事な人ほどすぐそばにいるの。ただあなたにだけ届いてほしい恋の歌。ほらほらほら聞いて恋の歌。 気づく二人は歩く暗い道でも響けば続き握る夢だって離すことなく思いは強く永遠誓い永遠の道。きっと僕は言う思い変わらず同じ言葉を。それで二人何かに変わり喜びになり言葉にできず体抱きしめる体抱きしめる。 歌曲来自于 Mongol 800蒙古800小小恋歌七塞纳 Coino 的。因为呢，刚刚米娅的来电，所以在 App 上面大家讨论起了说，哎呀，如果恐恋症，哎呀，如果要积极一点，哎呀，如果要多认识人的话，然后他们聊天聊到了什么呢？聊到了以前的这些交友电视交友的节目，让我突然想起，哎，对耶，其实电视交友节目 其实也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啊，可是不像现在这种电视歌唱选秀比赛节目，可能五年十年来一波，五年十年来一波。可是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在台湾，很久很久没有电视选秀的恋爱，不是选秀啊，电视配对的恋爱节目嘞。就像小时候的来电五十，等一下，然后我爱红娘，接下来有非常男女，接下来就是我就一阵空白了。好像有什么王子的约会啊，然后或是中国的陆纵，好像也有一些，就是不管是男生选女生，女生选男生的，好像没有留下很深刻印象啊。最近呢，在 Netflix 上面有一个美国的亚特兰大的叫做《盲婚示爱》，叫做《Love Is Blind》。它一开始这个概念是蛮有趣的、啊，但是美国实境秀都比较 dramatic 一点，比较戏剧化一点，所以不会怎么讲，看起来没有很贴近的感觉。如果你要硬跟Terrence House 这种或者恋爱巴士这种实境日本人的实境比起来的话，那这个盲婚示爱呢，它的进行的方式是什么？进行的方式呢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空间，然后男生住一边，女生住一边，平常早上的时候呢，就大家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空间交流，可是在这个共同的空间当中呢，你是看不到彼此的脸的，你没有办法利用视觉去决定你要不要喜欢这个人，也就是身体上面、年龄上面、视觉上面的吸引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跟这个人彼此的交谈有没有，对他的声音有没有共鸣。所以呢，他们进到了一个像是一个小小的房间，被关起来的房间当中。那彼此呢，大家都只能靠着聊天，有点像电话交友的感觉，去问说，哎，那你什么来自哪里呀、啊？你喜欢做什么啊？等等之类的。你可能会想说，那我如果透露一些个人资讯，他用 Facebook 去查我，他用社群软件去查我就好啦。没有，就是在这一段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的手机是被节目单位没收起来的。哦，我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真实性如何啦。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靠着视觉然后开始的一段感情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且节目组还逼他们在30天之内就要结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当先进国家早就把教育重点放在思考与创新，台湾的孩子却还在大量的死背。普林斯顿的知识核心阅读法兼顾了对知识100%的掌握与记忆，更能从中训练出孩子灵活的思考力。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阔别13年，2020，我们好好再见一面。苏慧伦。 当我和岁月短兵相接，回顾还是该往前，外人看来我的坚决只是脆弱被藏得妥帖。 首席怪巢玉女苏慧伦全新专辑《面面》，3月9号全面现身。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郭书瑶。 Sunlight，Sunlight，Sunlight，你和我来个合拍吧，恩爱帅哥。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口罩生产量下周将达单日上千万片，为了减少口罩排队人潮，让上班族也可以买到，行政院研拟口罩实名制 2.0 版，预计最快周四上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表示，初步实施方法是网络与实体销售两种兼用一起实施，在这一周都没有买过口罩就可以上网登录，下周就能领取，目前指定通路可能是超商，但也不排除其他管道。医疗长辈官罗义军补充指出，目前相关团队技术部门正在协调细节，包括是否要查健保卡，目前还没有确定，自然人凭证也在规划里，今天会进行一系列压力测试，像是大量民众涌入网络是否能够承受网络不会宕机，明天将公布网络订购口罩细节。北部30多岁男性按44前往菲律宾旅游后回台确诊新冠肺炎，指挥中心研判为境外感染，但是菲律宾昨天在确诊个案中有一名台籍男子曾经与按44有接触，到底是谁传给谁，目前各说各话。指挥中心指挥官周志浩表示，在菲律宾确诊的台籍男子与案44是透过共同友人认识，两人是在菲律宾才有第一次接触，案44研判是在菲律宾遭感染几率比较高，另外案44的室友原则上应该最有可能受到感染，但是检验都是阴性，因此推测在菲律宾感染的风险比较高，未来可以靠基因定序了解案44的病毒株品系来做证据推论。新冠肺炎疫情延烧，餐饮业者因应疫情恢复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环保署长张子敬表示，如果餐厅有需要，原则上会同意改回使用免洗餐具。民进党立委庄进程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环保署逐步推动限制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近期有餐饮业者恢复使用一次性餐具，如果其他业者也要申请，环保署的态度如何？张子敬回应，防疫期间防疫优先，在防疫期间会告知地方政府，如果餐厅有这个需要，暂时改回使用免洗餐具，环保署会同意。环保署撤销台中市府裁罚台中火力发电厂案引发外界争议，环保署长张子敬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指出，站在环保立场应该支持台中市府环保局执法，但这是一个违反法令的处分，他也坦言环保署去撤销下级机关处分也很为难，但废止操作许可导致中火机组停下来，造成伤害很大，甚至可能导致停电，应该适当处置，否则事后救济可能来不及。张子敬也以台化公司与彰化县府的诉讼案为例，指出环保署虽然尝试调解但是没有成功，所以环保署认为这次不能再这么做，后续如果牵涉国赔也可能影响基层公务员。张子敬也坦言环保署撤销处分之前并没有报请行政院。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050点，跌幅5.07%，成为1969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5点，跌幅4.19%，成为1954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87点，跌幅2.89%，来到294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62点，跌幅4%，来到111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32点，跌幅成为3.57%，是2521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142点，跌幅4.83%，成为2818点。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失守11000点关卡，收盘大跌了344点，跌幅3.04%，来到10977点，成交金额2309亿元。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锋面接近，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短暂阵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西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雾或是有低云影响能见度。下午开始，中部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兰屿地区、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马祖容易有8到9级强阵风，沿海以及临近海域都可能有比较大的风浪，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一的下午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是生活灭火。 別の人の彼女になったよ。今度はあなたみたいに一緒にフェスで大はしゃぎとかはしないタイプだけど、余裕があって大人で本当に優しくしてくれるの。 最近你有什么突然被燃烧起来的欲望，很想要买，很想要入手，可是要入手的时候又有点迟疑，想说这到底好不好啊，我该不该买啊，有点迟疑，来问问大家意见吧。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也可以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留下你想要买的东西，你被生活的东西，或者你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是你已经入手了某一个东西，但是你发现哇，这个东西真的超级不推，你个人意见觉得真的很没有必要，真的不需要。如果你也是曾经被跟我一样被广告打到的，我现在要用血泪告诉你说，不要灭火吧，你不需要这种东西的。一样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02-2363-9955，我们的生活灭火。Hello， 飞姐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台中老陈。 老陈是要生火还是要灭火呢？ 我想要，应该说我想要买。 OK。 开爆米花机。 哈？你是被哪里生到火了？ 就我今天在所谓的那个，反正一些脸书社团，然后就被这个爆米花机给生火生到。 那它有多厉害？ 就是它可以自动爆啊，就玉米粒放进去，然后它就咕咕咕，然后一直跑出来。 玉米粒要 开火？ 玉米粒哪来？ 要买呀、啊。 那为什么你不去买便利商店那种微波包就好了？ 因为他的诉那台机器的诉求就是，他不用加油，他上面不写免油爆米花机， 他 当然是迹象，我是可能还没有看清楚。 哈， 可是我后来念头又一转，我就想说，那我就开个瓦斯炉就好了。 对呀、啊。你开个瓦斯炉就好了。 他就有小孩，你就会觉得哦，那个看他一直哦，那个机器一直不不不不一直冒出来，就觉得有点疗愈。 嗯。 然后，但是他就是他也不贵，就大概600-700一台。 OK， 那位置占位置吗？ 不大台。 不大台大概是多大台？ 可能大概一台劈台气炸锅的1/3大而已吧。 哦，比气炸锅还小啊？ 对啊。 那它是高的吗？ 还不高。 也不高。 对，因为它就是容量大少少，然后小孩子看它这样咕咕爆出来很好玩，然后就吃少少的，过过瘾这样。 哦。 那所以是不是又觉得，我就开个玩具就好了？ 对啊，是啊，如果你只是为了少油的话，其实用瓦斯炉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为了那个视觉，然后看他那边爆爆爆，觉得疗愈的话，好像就没什么可取代的。 所以早上等到我要按出送出订单的那一刻，我就把网页关了。 OK， 很棒，我觉得你超棒，你好棒。 因为我真的想说，那就瓦斯炉开一下，点着火烫着喝啊。 没错。 好，谢谢，拜拜。 谢谢老陈，拜拜。对，在 APP 上面有人突破盲点了，除了瓦斯炉之外呢，刚刚老陈说到他有气炸锅啊，其实你用气炸锅就可以弄爆米花啦。好，所以这个生火灭火，把你的欲望讲出来之后，也许你会清醒一些。 在 App 上面还有人想要买的是什么？可以站着穿，不用坐下穿的雪鞋跟固定器，不用坐下来穿的雪鞋，那么厉害，有这种东西，有这种东西。雪鞋一般都要穿很紧啊，我不坐下穿的话，不是不坐下穿，我就是弯腰穿啊，对吧？我怎么不可能脚一放下去，它自动帮我缩紧吧？这什么黑科技？我这边呢有很多的消息，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会不会生火啊？像是呢，高雄的义大游乐世界，世界好玩一加一，重游更开心。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4月1号，只要你在现场购票，不限票种哦，什么票都可以，你就加赠回游券一份，也就是说等于是买一送一的意思啦。让你可以在今年年底前12月30号之前，可以免费再来一次。另外呢，凯撒饭店连锁南北食馆，我一共10间饭店一起联手出击啊！说从现在呢，一直到4月底之前，不用2500块就可以入住价值上万元的双人房，包括了台北啊、台南啊、台东啊，这很多很多的凯撒饭店，你都可以感觉到、感受到、使用到这样的优惠。另外，你还可以再加码，加码以后呢，你可以再去被部落格誉为最有梗的阿树国际饭店，或是板桥，或是台北凯撒大饭店，你再加码也可以去垦丁国家公园、巴厘岛 Villa 南洋氛围的这个垦丁凯撒大饭店。另外呢，除了住房之外，还送你餐饮抵用券哦，在凯撒饭店连锁任何一个餐厅都可以直接的折抵现金使用。主要呢，就是希望你可以在全台湾吃喝玩乐走透透。详细的活动内容，你可以直接搜寻凯撒饭店的官网。 最近呢，因为这个疫情啊，就反而看到了很多人说，哦，不敢搭飞机啦，怎么办呢？哎，那我们就只好还是要出去玩嘛，就在台湾玩，所以垦丁大街又火起来了，有很多人就在台湾附近玩玩玩。然后花莲呢，因为有新的饭店啊，然后有新的观光设施啊，所以说花莲现在也是哇，好多人又再去花莲了。台东呢？三月限定的台东入住全台最美饭店台东日辉国际度假饭店优惠专案啊，两人成型也是不用3500，六到八人成型可以免费再升等百坪的私人泳池 villa， 等于是你包栋啊，度假房里面你就可以直接享用独立的温泉泡汤。相关内容你可以洽询日辉国际度假村的官网。听到的歌曲来自 Alexandros。3:2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欧马克。 往前

只要静静的想啊，爱上你是个小小意外，大概是天空太蓝，你的笑触动了爱情的开关，快乐好简单，一个吻一个眼神，两个人相爱做一个有你的梦，也就特别浪漫。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幸福是街上慢慢徘徊，是花灯边说晚安，是窗前流盏灯等你回来，谁也不走开，一段路一场风雨，两个人相伴，别问我还要什么，爱你就是答案。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就让我把你宠坏。 3:33，陪你去看看蓝蓝的海。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蓝蓝的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现在听到的这张专辑呢，来自1998 Peter 何润东 Number One 想你的爱专辑。也要预告一下，在5点的飞碟伍子棋呢，大家要尽情锁定啊。常常可以看到焦哥收藏了很多很多很酷或是可以勾起我回忆的 CD。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再重新看何润东，你会发现，哇，我的天哪，过了22、23年，他23岁跟现在长相根本没有差别啊，太厉害了吧。 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想恋爱，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让你依赖，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 说 Peter 何润东，就是这22、23年来，从23岁到46岁，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变。这有两个意义了，一个意义是当然是46岁他保养得宜，但是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意义是他在23岁的时候就很帅了。因为很多人呢，你现在重新回去看他以前或是刚出道的时期，免不了会有一些青涩，会有一些挫，但没有哎，何润东没有哎，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哎。当然如果呢你想要去看蓝蓝的海的话呢，刚刚有说到这个台东的日辉国际度假饭店，你可以去它的官网搜寻，你可以搜寻凯撒饭店官网搜寻。 にかって咲いた花火を見てた。きっとまだ終わらない夏が。曖昧な心を溶かして繋いだこの夜が全ての主だった。 あと何度君と同じ花火を見られるかなって、笑う顔に何ができるだろうか。傷つくこと喜ぶことを繰り返すのみと浄土、焦燥最終列車の音、何度でも言葉にして君を呼ぶよ。波を選びもう一度どうぞ、悲しまずに済むように。 はっと息を飲めば消えちゃいそうな光がきっとまだ胸に住んでいた。手を伸ばせば触れた温かい未来は二人を見ていた。もっと花火が、 もっと花火が 夜に咲いた、 夜に咲いた、 夜に咲いて、 夜に咲いて、 静かに消えた、 静かに消えた。 離さないで、 離れないで、 もう少しだけ、 もう少しだけ、 もう少しだけ、 このままで。 歌曲 Dalco 跟米津玄师，这首歌曲叫做打上花火。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灭火时间，在每周一的下午三点钟过后，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哦好想买，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我用过真的求求你，大家再想想可以不用买。我最近一个被生活的是我在看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它叫做 Cheap， 他会用他自己的动画，然后有时候主要一开始会红起来是因为他用世纪帝国的地图然后再讲历史，对，所以就一边他在讲历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世纪帝国你很怀念的这个战斗画面跟农民们这样游侠们这样子。好，然后呢昨天我看到了一集是他在说哦，他平常他的动画怎么画的，然后他从日本的另外一个素材网站把图抓下来，然后自己再稍稍修改，然后主要呢他在说他用了一个绘图板啊，我根本没有在画画，我也没有在写字，但是我看到他推荐哦，我自己个人对于那个 YouTuber 的防御力真的是蛮低的，他们推什么真的是很想买。我之前已经买过了送给卡提亚一个就是那种化妆品的粉彩吗？腮红吗？反正就是一个化妆品系列，是 YouTuber 他自己的开的品牌。然后我一看到以后就脑弱买了。另外呢，也因为Lily Chan 的介绍，然后买了杰中哥的 英文课程。我到底买英文课程要干嘛？瞬间就花钱买下去，哎呀，真的是很恼弱我。在 App 上面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要灭这个火，可是这个火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哈什么，因为这个品牌可能大家都已经觉得哦，现在我吸尘器我就是要用这个牌子，好，就是戴儿子那个牌子。他说呢很不推啊，因为坏的几率很高，他买了三年修了两次，去年呢电池还坏掉。虽然啦是啦，吸力是真的很好啦，可是一直坏其实很麻烦的。我最近也是啊，YouTuber 在用的视讯镜头，我也是坏掉了，然后就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好像没有保留之前的那个购买收据的那个发票，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如果要修的话要找谁啊，要去哪里啊，要怎么给人啊，就是要修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麻烦哦，是不是干脆就是买一个新的好了呢？有人在问呢，是哦，我现在的小孩啊，他1岁4个月，我在想要不要订一个宝宝版的，很巧妙的把智慧都连起来的那个教材，因为我看他的教具哦，感觉都不错哎。生火灭火的时间，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人说上个礼拜吃了小七在卖那个叉叉捞，叉叉捞是什么啊？路上捞的那个吗？自主火锅，他说吃了以后非常非常空虚，那个单价哦，你不如去买那种有店面的什么臭臭锅啊、涮涮锅啊、小火锅啊，还比较好一点。OK， 谢谢你的灭火。 君が大人になってその 今天呢还有一个生活灭火呢，是艾玛斯专业头皮洗发精，要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寻找辣台美。现在呢请你到官网啊，寻找辣台美与一切美好相遇的这个活动页面，上传一张你觉得最能展现辣台美的人或是景或是生活态度的照片，简单叙述一下，打卡一下这个景点啊，还有这个活动啊，你就可以获得人气新品五阿法杰利尔洗发沐浴洁净露三合一80ml，一共我80ml。所以这个官网呢，再说一次，叫做寻找辣台美。与一切美好相遇，是辣台美哦，美丽的美，不是辣台妹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chema Switch， 这首歌叫做 Canada。 3:50，我们休息一下下，待会回来要来说故事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稀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想增进孩子和自己的学习力、反应力和快乐心情吗？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馨教授，给您推荐 IQ180 母乳益生菌和 Happy99 快乐菌。研究证实可调整体质，帮助入睡，快乐学习大要进。 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让您全家更健康，人生更美好。 活动优惠中，0800-678-995，0800-678-995。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第四名张若凡，赤道上有知更鸟。第三名万芳，时间梯。第二名傅建颖，孔雀鱼。第一名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经过了一番波折，罗摩呢终于发现，哎呦，我的妻子被关在哪里呀？于是现在一行人要动身前往去救他的妻子西多了。罗摩呢就借用了海神以及猿猴族的力量，打造了一座连往那个楞茄岛的桥，包围了魔王罗波纳的都城。其实呢，再说啊，在借用海神的力量的时候，一开始呢他在呼唤海神的时候，海神都不理他，直到呢他生气了，罗摩就拿起一个弓，然后朝这个海射了一箭，把海全部都吸干之后，海神才急急忙忙现身说，你找我啊。罗波纳呢，诶，遇到了罗摩，好啦，那魔王就先唤醒了世上最强的巨人。这个巨人呢是他的弟弟康巴哈纳。康巴哈纳呢具有毁灭世界的力量，而且拥有一天的不死之身。可是呢，罗波纳却在他拥有不死之身的力量之前就先把他叫醒了，所以他还是被罗摩给打倒了。接着下来呢，那个魔王罗波纳看到弟弟倒下，派自己的儿子上去。这个儿子非常非常的厉害，攻击十分的猛烈，从天空呢降下了箭矢之雨，就天上下箭雨啊。那罗摩呢，他的弟弟罗什曼娜就受到了箭伤，不知倒地。为了要救他呢，需要生长在喜马拉雅吉罗梭山上的某种药草，所以呢，那个这个猿猴大臣赶快飞飞飞飞到那个山旁边，他想要赶快找到药草，可是却不知道分辨，到底什么药可以吃啊？事出无奈，他就只好把整座山挖起来，搬到了罗什曼娜身边，找到这个药草，托这个药草的福，罗什曼娜顺利的捡回了一条命。接着下来呢，他们的打成，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打倒魔王呢？大家猜猜，就是这么强大的魔王，最后会怎么样死掉，或是怎么样输掉一场比赛呢？3点54分，今天最后要跟你说声再见了。这首歌曲来自万芳的《时间梯》，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呢，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YouTube 频道，或者是我的 IG MARC_ORANGE，MARC_ORANGE。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接过，谢谢你。记得，你还留着，伤害了重点。